这般交锋谁明亮，兵临城下蓦然回首，谁在盼归乡，三国乱乱是悲出浩瀚，后将残血的路纵江山，斩不断兄弟血泪无憾，军风我不负董少爷，谁相思将不将将吹，盼君归一寸泪一寸泪，化作苍天 剑如秋微，饮一杯为谁，你为我送别，你为我送别，胭脂香阑尾，能爱不能给，天有多长，地有多长，你是英雄就注定无泪不回，这笑犹如微星，是纯纯独有，这泪有多么美，只有你知道，这心没有你我只可笑，这心没有